角之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，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寒夜里霜雪飘雪，但愿花亦艳红，便后路上珍重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无法呼吸的惊慌，你总是笑。 想到南方，感受个晒晒阳光。啦啦啦滴啦，哒哒啦啦滴啦，寂寞的情歌，你默默哼唱。开始会失望，在失去的晚上，走过了时。笑得有点勉强， 多喝了一点的眼眶， 感觉失望，不懂为何爱不如预期想象， 无法释怀的心让你筑起城墙。 会不会有一种无法呼吸的惊慌，你总是笑笑把东西里放，就算是黑夜来得让人慌张，你说想到南方，感受个晒晒阳光。哒哒哒滴啦，哒哒哒哒滴啦，我们都一样，却不会遗忘。开始会成长，一个人的天亮，未来的车上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Baby, 心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是记得如何坠离过程，像一盘棋，无心偶遇，完全出乎预期，不知怎样继续。想要约你自己在家练习见面，却不敢提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星期天到星期一，时间飞快过去，你家在哪里？这还只是一个谜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每个号码都可以，哪一个才是你？哪个才可以代替我穿戴新衣？想要放弃，没有想到却传来好消息。聪明如你，热爱演舞台剧，老师是我阿姨。坚持就是天意，能接近你，演桌子也可以。也说不定心里能演情侣，没结果没关系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七个爱人围着你，那公主就是你。整个舞台上只有我是一百七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我们合演七仙女，你牵着我的手，我几乎窒息，忘记人需要呼吸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记住是那荒诞无稽，才能约到你，再送你回去，吻别抬起楼楼梯。喜剧等到你说你愿意，你愿意，你愿意，你愿意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一年365天，平均251天，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。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，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，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，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。经典969温情倡议，别让陪伴成为等待，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FM 96.9，二十四小时广告垂询电话：010-5175-2200，5175-2200。 点冷，我就不想出门，只想安静的独自一个人。最近的生活并不认真，总是坐着发愣，偶尔会需要这样的过程，是我的责任，让你心中乱了分寸。你小心地问，不停地问、哦、其实我并没有你想象中完整，不会永远都像当初单纯。不要把我当成小孩，能不能？其实你不需要总是为我心疼，不想永远依赖你的体温。我害怕你爱到最后失去灵魂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年你们的爱情都还算年轻，把冲动领了心，便买了大衣，虽然那薪水顿时只剩下三分之一，两人的婚姻也一直幸福坚定。记得那一年我念小学二年级，最爱偷擦口红换上你的大衣，然后踮着脚欣赏镜子里的自己，幻想有一天会和你一样美丽。想问上帝，我们到底错在哪里，才会让他生了气，急着要带走你？若你也一样含着泪想着过去，相信我还是努力感谢上帝，让我的身体还留着你的血液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那一夜，那一天，那一夜。